好，欢迎来《恶杀双周报》。今个礼拜是新春，应该系其实都仲系延续嘅新春嗰啲闲 hea 嘅状态，因为日本其实都仲系静。最大嘅新而家日本就大新闻其实系咩 ？NGT 嗰单嘢啦，继续查。 唔系17岁咩？ 唔系17岁，唔系日本而家大新闻啦，即系娱乐即系八卦新闻就系咩 ？NGT 嗰单。 纯烈啦，纯烈打女友，结果搞到要隐退啦。跟住就 NGT 嗰个偶像俾人夜晚霸王， NGT 嗰个俾人搞嗰个已经系在之前嘅事，而家最新发展到系个经理人俾人换走咗。 系啦，所以件事咧就越炒越花生，越嚟越煽情，越嚟越似A V 片里面展开。 其实就有好正经、好正经嘅事嘅，不过你哋啲花生你中意讲我先啦。 咁即唔係咁正經都有嘅，唔係咁你講下啲正經先啦。 日本個不正競爭防止法，即係點講啊？其實嗰個點講，我係唔係好明點解係呢條法律去擴大去到咩嘅？不正競爭防止法，即使我哋台灣就競爭法啦，香港好似都係叫競爭法、競爭條例，香港叫競爭條例。即係簡單講就係、是你個令你個有個市場有個公平嘅競爭嘅條例，簡單講你可以理解為反壟斷法嘅擴展啦，擴展到再範圍再大啲嘅反壟斷法啦，咁樣理解啦。咁但係就呢個不正競爭防止法咧，就會擴大個內容，保護對象會增加，增加嘅對象就係 data。電池資料、電池記錄，咁就我覺得幾莫名其妙，我唔係好肯定日本法律呢方面嘅嘢，因為我諗我都係俾大家都識多少少日本法律嘅啫。簡單講就係佢會將個你會修改 data 同埋防止你個即簡單你。改 data 簡單譬如你online game 改封包去改啲嘢，理論上單機版你改你嘅 game save 都係個範圍之內嘅。咁當然你單機版改 save 就相對嚟講就唔太可能俾人捉到啦。 咦？咁金手指咧？ 啊， 金手指都唔知係。 即係佢入邊，因為佢有提到三個舉例嘅遊戲嘅 save data 改造。的叫工具或者程式的導揚，中文應該是轉讓啦，即是你俾人啦，你發布應該 發布傳閱 係啦，你咁啊呢個呢個 software 個公司非法的曲，你就唔知邊度嚟嗰扎曲，即係你我諗大家用得最多就係 Windows 嗰啲曲啦嚇，嗰類。其實呢個咧就，其實老實講，呢扎嘢我覺得其實應該係分我個仲有呢個幫人改 save data 呢個服務本身，有啲三種係佢。 而家仲有冇人幫人改 save 呢樣嘢㗎？即係曾經何時我知道 hit 嘅，但係而家仲有冇咧？其實 我 Facebook 係見到有人彈廣告出嚟幫人改 save 㗎。即係我覺得係仲存在的。 你係成日揾啲咁嘅嘢啊？啲 Facebook 從來睇你揾咁嘅先 喎。我唔知啊。 雖然我嘅認知中最常見嘅就是 H game 嘅爆機師傅。 咁呢個梗係㗎啦，不過呢個問你。 理論上應該都算係 某 S 站。 我唔知點解，Facebook 嗰啲廣告無端端彈個幫我改 Mountain Road 嘅。 即係你問咗解 Facebook 係認你講個咩嘢，佢揾㗎嘛。 點咪先？咁某啲嗱，咁某啲 Ado 嘅。走去走唔係改 save 就肯定有事啦。而家講緊，我係講緊，如果係走去改 virtual 高清冇碼嗰啲又點咧？ 應該唔算，因為佢入邊嘅保護對象係 data， 即是電池資料，你儲存的。 virtual 都係電池資料嚟㗎。 嗰個係不屬於財產，因為佢呢入邊講嘅係電池資料財產。唔係講緊你唔可完全唔可以。 因為我發覺最近有間公司啲 game 個系列嘅 game 就係有呢樣嘢可以玩，幾好玩嘅其實。 剝就係、是、無論合法非法都唔喺呢條條例嘅管轄範圍嘅。 咁係啊， 佢真係佢成日管到結果，因為電池資料視為財產咧，就有部分國家係咁嘅，台灣係， 日本好似都係應該都係嘅，即係有部分國家係會將電池資料，即係簡單講電池資料係咩意思啊？你 online game 上邊嘅錢啊，甚至你唔 online 單機版入邊你個 save data 其實都係一種資產嚟嘅，佢會個。個意思 即係佢係而家唔俾改，即係改。 而家如果你去試圖去修改佢，其實算係點講啊？其實我覺得你算盜竊啦，好啊，毀壞財產都好咯，你甚至計版權都好咯。我理解唔到點解會係係呢個競爭法嘅成分嚟嘅。 有一重點就係、是、相比起只 game， 相比只 L game 去 download 係跌係冇非法下載翻嚟嘅話。咁改咗 save 嗰個唔係咩大罪啊？你只 game 本身下載已經犯法咯，咁你改 save 咧有個一件污兩件威咯。 然後唔爭在啦。重點在於呢個係刑事罪嚟嘅，即係原本係純粹民事嘅啫。原本呢類嘢其實我講啊，你落剝啊嗰類嘢，全部都係純都係民都係落民事嘅，因為其實你理論上你係同意咗個使用者協定，其中一樣就係唔可以更改佢嘅電池記錄嘅。所以民事一路都告得你嘅，而家就追加咗個刑事罪嘛，五年以下嘅懲罰或者係或者定及啊，500万以下嘅罰款係可以係及嘅，可以平科嘅。 不過我覺得依樣嘢實在要做，佢有咁條法例執唔執行到， 經濟產業散不正競爭法。 500万 yen 啊，係啊， 以為勁。即係咁講咯，即係好似我唔肯定個對率，但好似仲勁過。攞豬肉去台灣喎、 大概是30多万咯，30多万港币咯， 係咯，係仲勁過攞豬肉去台灣咯。 咁呢個係最高懲罰啫，你攞豬肉去台灣最高懲罰係100万喎。 咁第一次20万啫， 即係咁呢度肯定，我諗你初犯都唔會罰到最高啩。即係呢個最高懲罰，我諗其實係比係貨嗰啲重大影響，所謂的重大影響啦，即係其實講緊。等於當年 R4 嘅狀況， 係咪真係咁咯？即係你改 L game safe 嘅可能咪罰少啲咯？你改老飲 game safe 咪罰多啲咯？明唔明先？ 因為當年就係條例係講緊你件唔可以售賣或者代行去呢個係為破解遊戲而產生嘅 software 或者 hardware。 即係 R4 嗰啲嘢啫嘛。 R4 咧就當年係走咗呢個法律啦，因為佢不只是攞嚟咁樣用。因為佢嘅你宣稱嘅用途其實係將你製作嘅遊戲放入去，即係你即係或者係呢個作為一個遊戲備份嘅用途。 備份咯，係啊。 係啦，所以佢係有個合理的。 即係等於在之前啲 Dota 咁樣，即係用道理啫嘛。 然後你班友仔攞嚟惡用咧，就唔亂關 我事。唔關我事，係啊。 咁嘅意思。 即係等於我個網你 up 啲鹹片上嚟，就唔係我嘅問題嗰啲咧。 大概是咁啊，咁呢度入邊咧，今次就係個電視記錄嘅影響。其實咧，你話係咪大影響咧？唔好意思，我真係暫時諗唔到有咩情景係會比較容易。 通常呢啲例通過嗰下，大家咦我如果一輪都係你要再有 noise 就執，除非佢真係做嘢嘅啫。如果唔係兩下就冇人記得噶啦。 因為例就其實寫都幾麻煩。 哦， 即係但係佢嚟咩啊？個例就佢入邊嗰個例咧，佢寫嘅方法咧係你要發布或者轉讓啦嚇，即係傳播呢、這個工具或者程式先算，即係你自己唔知邊度生到嚿嘢出嚟，理論上係唔算嘅。即係呢個第一，你唔去幫人，即係你理論上你自己寫一個程式出嚟，係改咩都好啦嚇。改完之後，你淨係自己用，係唔會有呢、這個唔會計落去嘅。咁嘅情況下，我諗絕大部分嘅人都會因此而冇影響。即係所以，你話係咪真係好嚴重影響咩？即係就應該唔係，但係呢度就會多咗把奇怪嘅刀喺你嘅頭頂咯。 呢個就唔知點啦，係 OK 啦。嗱，好啦，講嘢自我介紹先，我傑特。 我諗住佢後先講噶啦， 我諗住唔講噶咯，泥台咁咯，嘥氣。 軍沉啊， 係啦，客拆穿嘅。好啦，嗱，講好啦，咁又開始真正開始。 即係啱啱我嗰扎重要嘢就唔係真正。 梗係唔真正啦，得你講啫嘛，你傑特冇出過聲。 唔係，因為就係我諗未諗，好似冇關。我唔係知佢同我有咩關。 冇啊，呢啲 唔係係同葉家好似冇關係，因為改師傅呢樣嘢。 而家咩師傅都上曬網嘅，嗰交友遊戲師傅 都唔係。Elogi 好多都唔係上網嘅。 但係Elogi佢唔喐咯。 改家用遊戲反而先，雖然理論上係入邊嘅一部分，佢先最唔太可能影響嘅。就算佢係涵蓋範圍，因為佢好難捉。第一好難捉，第二就係冇乜必要捉，因為真係冇乜影響，冇乜損失。佢反而係真係講緊，其實係講緊你 hack 入人哋個 server， 然後搞風包，最簡單係搞風包。 依個係本身佢依個題，我唔係好認呢個法例點解要存在咯。不過 我聽落似開外掛嗰啲咁。 係啊， 改外掛咁依個嘢係 修改風包都係其中。啱啱話 online game 係其中。online game 喂，咁 online game 本身其實依個公司都有法例對付嘅。喂，因為呢啲嘢係對付㗎啦。 佢唔係唔好意思，目前係冇刑事的條例。哦，除你因為你修改風包，你唔可以話佢盜竊。如果佢唔係修改風包，然後去令你有損失的話， 咁我唔好 意思，你唔可以主張佢係盜竊嘅。咁但係佢的確係造成咗公司損失，咁以前就只能用民事告，而家就多咗項刑事，就係講緊呢樣。其實係因我覺得啊，雖然佢涵蓋範圍係會包括打機嘅，其實係因應呢個手機 game 流行，然後有人改嘢改成，然後對上去，因為修改電子都包括乜嘢咧？所謂的內購啊，我覺得有個。招逼之後，其中一樣嘅方法就係令佢係唔係佢入邊嘅內購項目，你只可以自己買咗噶嘛？如果佢嘅機制唔夠嚴謹的話， 咁推落去啲淘寶黑石都算啦。 可能㗎，即係咁仲有呢、這個佢呢個代行會唔會去包括埋去呢、這個買賣帳號嗰啲嘢？我唔肯定，因為佢冇寫，但係有可能都會喺到邊嘅，所以就係講緊呢啲。新嘅係啦， 咁如果你賣改過嘅帳號咯，你隨手刷嗰啲應該冇問題。 因為純粹賣帳號就好少嘅，通常係啲工作室其實係非法得咯，要你掛波又好，改風包又好，搞個咩都好啦，係去攞翻嚟，然後產出嚟嘅。我話你聽，淘寶上面買嘅大部分係咁樣走出嚟嘅，好少係身家乾淨嘅 account 嚟嘅，除咗引退 account 之外，大部分都係呢啲唔乾淨 account 嚟。咁但係之前係冇任何法例可以去 我咁其實都算不過依樣嘢， 所以佢只我覺得佢純粹就係因應呢個新嘅環境去加翻個以前罰唔到嘅罪行，但係大家好明顯係知道有問題㗎嘛，你改風包又好，你改 data， 你改咩都知，尤其是 online game 啊，大家我諗大家唔會否認呢個行為係有問題㗎嘛。如果你否認嘅，我冇辦法啦。咁我最少大家都認為呢個係有個問題嘅。咁但係其實日本係冇刑事法可罰，一路都係民事法。但係民事法你要走去告個人咧，就第一要賠償呢、風險高回報細，而且你仲可能要賠償呢、這個公司聲譽，因為對方你對對方認咗你就話啫。如果對方就去扮可憐話，喂我無啦啦俾人 反咬一口咯， 咁樣反咬一口啊，對佢嚟講咧就其實損失會大過咩？所以就立刑事咧，就我覺得係可以嘅，只係我覺得有啲佢入邊個細節同埋個法律。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會是不正競爭防止，即有人認識的不會告訴我，聽過 真的不知不知是真的，不是日本，我想世界上的地方都是的，你一牽涉到一些比較次文化的法例 不知道放在哪裡， 因为班官真系唔识你系乜嘢嚟， 咁 啊是 Q 弹，即系是 Q 弹挤埋去咯，明唔明先？ 依个走佢啦，依个我问，依下重点系点解摆防竞争法啫？但系法例冇问题，个法例就如果咁讲， 法例本身就我谂你正正常常地用系唔会有人睇。 我系谂紧可能咧，即系佢哋开会嗰阵时喺度踢，喺度教波，即系唔同省喺度互相抛波，抛到边度抛炸弹咁样，出到你呢个省做，你自己砌条罪落去咯，咁咯可能。 冇你咁好想象力啊！ 唔系啲乜嘢，算啦。OK， 仲有冇咩正经嘢？ 你话正经又好，唔正经又好，呢个系旧事新延续嘅事件。咁之前提过啦，呢、這个男 C 男哥咧走去露男 A， 即系我就嚟搞唔清佢哋 A B C D 嘅。 唉，真麻烦。 就系深渊地平线。咁一开始就 深渊地平线系男 A 咩？ 系咪啊？ 佢唔系咯。 我唔係好記得， 算吧啦。我 總之 係 告嗰、那個咁啊， 即係深淵地平線係再後來的，唔係 A 唔係 B， 更加唔係 C 啦嚇。 講全稱啦，都唔係多好多個字嘅啫。 咪就係深淵地平線咯，有咩全稱？ 男 A 全稱係咩？ 真係唔記得。 即係因為我谂，总之佢， 我 净 系 之前我哋 睇 过，跟住就后续就系话佢 同埋搞清楚告深渊地平线嘅严格嚟讲唔系男 C， 系男 A C。 OK。 唔係因為爭好遠㗎。 有咩分別 咧？你藍絲廖北起物唔係即係除咗 C two 之外，廖北起物拉埋 D M M， 但係因為藍 A C 可以拉埋細家。 我係冇我冇記錯，係身邊地平線藍 A 冇錯，因為 係身邊地平線咩？ 係。 之前仲有隻唔係呢個名嘅喎，藍 A。 之前讲蓝 A 咪蓝 A C 咯， 唔系啊，蓝 A C 未出之前已经有蓝 A 呢个名噶啦，唔好玩啦。 总之佢呢个 A 系 A for 阿 B 士啊，即系心软啦吓，即系唔系好识到啊。总之就系呢，佢而家现在告呢单，我哋之前已经提过噶啦。跟住佢个发展，亦都系话佢咁，佢就一个开战到底的样子。虽然大家都知佢输乱硬嘅，咁然后有少少嘅转折就系佢 Sega 宣称告同佢真系法律咨询嘅时间系有个出入。咁然後咧，雖然啦，呢啲其實係一個小問題，但係有機會會俾人鬧得到嘅。咁現在嘅結果係乜嘢咧？全面跪低，南美全面跪低。 有跪低喺度咩？唔覺嘅喂。 唔係跪低，係閃咗，縮咗。 有閃到咩？ 你上去App Store 上面望啊，間公司嘅發行公司轉咗名。 轉咗名啫嘛，咪都咁樣叫閃咩？ 即系呢个系呢、这个系 同埋搞清楚先。而家转咗个名字，你知唔知咩嚟个先？ 咩啊？ 如果转咗新嗰个公司名字，知唔知系咩嚟个先？ 我睇到我知佢个名字，但系 咪就 系 开发嗰间咯？即系由发行公司俾翻开发公司自己搞翻啫嘛？ 脱产啊？ 脱产咯，系啊。 主要系做脱产，咪即是准备要输了。脱晒所有产，等你冇嘢可以，等就算输咗，你都冇嘢可以攞。 再倾 冇连带责任噶。 再傾先，係唔係做脱產可以傾？因為純粹改名避一避風頭啫。點解我會咁講呢？因為同一時間，雖然平原線開港台服大肆宣傳，仲話會同日服有連動。 呢、這個我就覺得佢係準備要輸噶啦。即係不過就睇下點啦嚇。咁單嘢就就呢件就出現就除咗呢單，仲有關就單關藍絲事。但係你話係咪兩者相關咧？我就肯定兩者相關嘅，但係我冇任何證據。費事俾人告我啦嚇！呢啲頭盔戴定先，但係我先順手。仲有呢一單關藍絲事嘅就係、是、我諗大家各位提督都應該有發覺噶啦。近呢個禮拜就貓集就都其實幾恐怖嚇。即係有幾件夾夾都嗌曬救命，即係我知月餅丁嗰啲都會慘嘅，但係就你知唔知擊破之後貓咧係一個幾咁痛苦嘅事啊？唔緊要啦嚇，總之就係有幾樣就係佢貓集咁啊！大家兩件事擺埋一齊，大家估到發生咩事啦？冇錯，呢、這個我哋即係佢哋嘅 server 啦，唔係我哋啦，冇我份，佢哋有呢個 DDoS 攻擊俾人。即係佢官方係話不明來源的飽和攻擊，即是 DDoS 啦，咁就喺呢幾日發生咗。咁呢件事就同藍 A 改名係同時發生嘅。咁兩者有冇任何相關咧？我只能戴住頭盔講就係冇任何實質嘅證據。咁啊，咁但係因為兩件事都涉及呢個籃球咧，所以我哋放埋一齊講呢個頭盔係咪戴得好運咧？即係咁，大家心知肚明啦嚇，我唔使講得咁白，就就直接冇回事咯。 OK 啦，跟住仲有咩？ 即係法律相關就呢兩單啦。 咁我講，咪仲有呢單都算係嫌犯，算唔算係 仲有一單都係關法律新聞事嘅，不過就跟任相關啦。呢、這個 台場單嘢收回購啊！ 即係聯邦一定係即係聯邦腐敗呢啲，大家都知道嘅事啊！而家就俾人捉到貪污，即係好明顯就是這麼一回事。 收回購， 我中意係英舊 i78 收回購，但係全世界都用 Uniqlo 張相。 咪簡直灌水收回購咯！ 即係佢唔係收回佢，我記得佢係煲大咗個 數，開大條數啫，買嘢開大條數，打斧頭 啊！開大條數打斧頭嘅應該係 打斧頭。唔係依啲嘢其實如果你話 HK 係最多嘅 HK， 因為似你啲國營企業咧，因為成日都睇啲新聞又要收回佢，其實嘢實有嘅。但係私營公司佢出得嚴咧就比較難啲。 嗱，佢個係2013年到2016年之間，應該係原作跟達嘛？ 係原作跟達嘛，但全世界都有用。 所以係啦，冇錯，所以係的確係聯邦軍交出嚟嘅啫。 係啦，總之聯邦軍嗰陣就係Banda嗰度有條友煲大條數，咁食水食叉水啦。咁依嘢其實都冇普通啫，好老實嘅。即係講真，香港會香港少咩？不過有啲就只要你條數唔好太離譜，咁咪大家算位數咯。 嗱呢句你講啊，先講我。 唔係，實有普遍有啦，即係講真，大家心焦土明啦，冇講，即係唔使講埋 啦。我同你分開咗先啦，我冇啊。 咁依實點？即係乜嘢報大數依咁嘢？唔敢嗱，實有，但係邊度咧？我唔講啦，即係一定有嘅。話冇講，你話香港冇，冇話冇講笑啦。香港幾時都咁連結㗎？ 啊，仲有啲關鍵解釋。 有咁連結嘅話，廉署就唔使開，廉署冇法開啦，班友。 咁啊，佢客觀存在嘅。 即係客觀存在實係嘅嘛，我而家講客觀存在唔係應該問題。 咁就仲有啲 game 相關嘅，陣間先講你你講你啲八卦先啦。 嗱，咪講咗第一單，其實都係算係影響，其實字面上唔算動畫嘅，就係YouTube 最管下嘅 YouTuber 啦，即係嗰咩食洗潔精啊，蒙眼揸車啊，嗰啲咁嘅死人，嗰啲咁嘅影片，總之有危險入去又要影片。嗱，我俾個時間你，你同我解咗佢，你一個時間唔清咗條片，我同你清。 但其實同 A C G 好似唔係 講咗幾句啫，呢個因為 關 A C G 咩事？ 上次講咗句啫，呢個就係即係啱啱睇到單嘢。 同 A C G 有關嘅 YouTuber 基本上 都唔會中呢樣嘢。 佢食洗潔精，你都唔會話我好 care 佢噶啦嚇。 唔係應該咁講就係食超實算啦。 咩啊？YouTuber 你要知道， 唔係我講係我講緊係Isaac。 哦，佢啲冇，佢食洗潔精 嘅，寫死都冇所謂，你睇下期佢又出翻嚟， 冇錯， 因為 Candy 咁樣噶嘛，又死咗噶啦。 不過都唔係，因為以 YouTube 嗰個昂居嘅個機制咧，可能都會當佢有事，然之後嚇佢假噶。 係噶， 即係講到佢啊，等扯到佢，我話扯多少少啦。據說佢入邊中之人俾人發現咗出嚟啦。 掘到出嚟啦，終於。 係啦。 全係邊個？ 唔識佢。 唔係名人啦。 即係我唔係好記得叫咩。 唔係名人就唔識佢啦。啊，嗱，依家又係法律嘅。有條友。 唔係，因為呢單嘢其實我諗緊應該一開頭連埋啊末日嗰單所謂嘅正經嘢講㗎。 即假。 因為又係講法例啊嘛，不過呢次就係講版權。版权法呢次系版权侵犯， 改造 figure 攞去卖，攞去卖。 我初初睇改造 figure 改，哇，好似好 pro 喎，睇翻 换头因为超， 你咁样叫改造啊？喂，买两只 figure 翻嚟，将 A 头换 B 身， 仲魔 你咁样叫改造啊？ 但系佢咁系咪要写魔改造嗰责任啊？ 就系 改造同魔改造系两样嘢嚟嘅。 魔改嘅有魔改啲系神乎其技，我系咁嘅改造咁攞去卖。我知咁样就系你攞去卖，应该俾人拉啦。咁嘅嘢攞去卖， 咪咯。 你就 商品说明条例啊，唔该。 但系你咁求其啲攞去卖，你做坏个场啊嘛，真系。重点系呢样嘢。 我睇翻啲即系拉咗之后嗰啲所谓证物逃退翻，咪 hea 到咧。 我买嗰个都应该要负责任。如果咁卖得出嘅话。即係徹底地，我一次真係 本身佢改造嗰兩隻 OK， 到本身都已經 OK 邪神， 冇錯， 同埋嗰隻根本更加邪神。 最緊要就係你攞嚟賣，你睇唔起賣貨賣家，你咁樣攞嚟賣 啊？唔係咁邪神都有人中意買嘅，知唔知？ 但係嗰種太差啊！屌咁嘅錯我做到啦，死鬼你買咩？就係我咁樣入，係啦。咁好啦，依單嘢咧，有一單就係其實咧係幾微妙，因為實際上冇人影到相。C95嘅是後日談嚟嘅，冇人影到相，但系咧就有人傳就話有人喺C95某個攤位就貼到張貼紙，話唔歡迎入韓國人同中國人。咁呢張紙咧就有人話喺又講到明係邊個區域嘅，即係條友話喺邊個區域見到呢張咁嘅紙。但當時佢就冇唔知有冇流動定點，總之就冇講咯，就冇影到相嘅。 但係咧就真係好有商榷餘地。 咁啊， 今時今日， 我覺得最大嘅問題係呢兩個地方嘅人，你見到樣咁嘅嘢唔開佢， 唔係開唔開拖咩先？即係可能見唔到，可能過一晚，但係個問題係見到嗰件係唔係現代人嚟噶？你而家即係比較現代啲嘅人都係你見到呢啲第一時間跟住影相之後鋪網噶啦。 好簡單一。而家呢單嘢咧，我質疑就係點解你都冇相睇？因為 以我先就係雖然話，喂， 如果之後都拖咗一段時間先搶出嚟，佢即日就應該爆至啱。 佢就話佢係邊區嘅，但問題就一嚟冇搶出嚟，全場冇啊，得你一個睇到，其他冇留意到喎。 嗱，你但係冇搶，但係有證據。呢、這個委員會事後係證實有這麼回事的，但係佢哋勸告佢撤下。 但係會唔會就係好短時間就已經俾人收咗皮？ 有機會，可能係咁樣回事。 因為 都係嗰句， 唔係一嘢其實 咁就應該要聲討嗰個依家傳出嚟嗰個所謂證人。做咩唔影相？圖我老母 嗱，因為一嘢其實最初就係咩？一擺出嚟就係冇圖，大家唔敢驚住跟車太貼，因為佢冇你冇人出聲啊。好啦，直接準備會出聲話。佢有 確認咗有 今次，同埋佢不適切嘅收咗嘅。 即係佢係話佢係有做勸告，而且對方係收咗。 因為依家嘢雖然一般嚟講鬧啊，但係亦都係講話就係、是，因為其實咧好多參加 committee 有咧，佢應該有唔少 committee 嘅同仁組咧係賴過嘢嘅，就係、是、落五百環當五百嘢賣。跟住咧，佢講完喺度雞同鴨講，結果咧就唔好煩啦，因為日本人好興嘅，當佢同佢雞同鴨講講唔做，索性唔做生意。嗰條張紙好啦，唔做中華韓國人，佢唔識講嘛，但係咁樣咗。佢入你數咯，話你 話其實咯，就唔關錢幣糾紛事，純粹就係、是、其實你要知道 A C G 圈入邊咧，右翼到排外嘅人其實係 好多， 係 好多， 好多嘅，冇人 好 多嘅， 係啊，所以佢覺得，與其係話一個措施，即係老實講啊，你到底係韓國人、中國人定係日本人咧？你用望的其實唔太覺，尤其是大家都係死宅的樣子的時候， 冇錯， 即係。所以老實講，佢呢句比較似係一個宣示或者宣泄，比較多過佢真係話我唔做韓國人，我唔即係你係韓國人，我要驗你身份係咪韓國人，係咪中國人，然後唔做你生意，即係應該係比較宣示性係比較高。 依單嘢其實係因為最終係直接我係要 committee 官準備會出聲，我先肯定攞嚟講，因為一直以來就係得你一條友講，有冇第二個人喎、啊？大佬跟車太 冷 咗。点知咪作大老作噶？你拉咗老作老作跟车太贴讲出嚟扑街。 我背啲嘅，我系委员会出嚟讲我先知嘅。 我系睇咗几日，我系唔敢跟，即系一直喺度怀疑。 唔系因为单嘢就系太多人都好似 应该好多人就系信问委员会。 咪一来啊，咪二来系应该好多人都好似杰特咁样惊跟车太贴，所以相对亦都唔系太多人有提呢件事。 同埋最紧要因为佢系得一个消息源啊，如果话多人睇到，超过两个人睇到，得你一条友睇到咗。第二個都冇喎， 仲要冇圖喎，呢個先係重點喎。 幾萬人嘅喎， 係幾萬人，得你一個喺度咁，呢個係懷疑㗎，大佬，唔係陣間跟車攋咗嘢之後咪樣衰。 啊，咁我覺得可能真係委員會做，其實佢哋真係做嘢真係好驕快手，我認真話你聽。即係你呢頭佢又講，佢嗰頭跟住就跟你過去，然後就即刻警告，因為任何一個有備咗嘅 staff， 佢都有權咁樣做噶啦。 我懷疑係咪 同時仲要有可能成件事係開場前已經搞掂咗？ 擺攤嗰陣時嘅， 可能 係因為 啲所謂 witness 可能都係啲工作相關人員，即係咁樣樣都唔頂。但係我都仲有一句，點解唔影相？ 係啦，有圖有真相，即係依個年代。 圖啊，老母不孝啊你！ 其實我覺得佢切咗落嚟咪算咯。真系当佢切咗嚟当冇件事发生。 我咧应该咁就，如果切咗落嚟，佢唔，我而家要忽然间系嗰条讲出嚟就系、是，喂，图都切咗落嚟啦，你投诉咗，仲讲咩啫？而家仲系，喂，你一讲出嚟又乜都图咯，你讲完巴托啊你，因为你又冇图，跟住你将嘢切咗啦，结果冇人睇到，原来跟住你又讲出嚟， 仲要放地图炮啊！ 真系一顶你个肺啊！你玩咩嘢啊？ 杰达，你仲激动过嗰啲 A V 贴唔贴图嗰啲人嘅？ 即系重点啊！有。有圖 你明明最慘係呢啲情況咯，有花生但係食有啲食啲唔食啲，好唔好唔 掂 啊！ 個褲都除咗射唔出啦， 我就係 喂就係同埋最緊就係、是、你警告咗你話你話你當時你嘈咗，準備會唔出唔做嘢，咁你貼咗嚟咧？你而家又做咗嘢啦，一路切咗落去啦，你台台擺託咩？而家顯示咗咩啊？我做你又唔準就你佢將佢睇咗篇 post 話佢冇講話投訴咗喎。即系话咩？你话投你投诉咗，你又唔出声，跟住人事做咗嘢，收完咗嘢出嚟讲，咁你又唔敢讲开边个同人组喎？你托啊？你显示咩啫？ 咁其实件事本身都可以引发唔少嘅真系有意义的讨论啦吓。到底呢个表现自由同呢个仇恨言论之间嘅界线，或者系点样取舍，系有好多嘢可以讲嘅。不过就我觉得。件事都咁样收咗埋啦，咁就 啊讲到好似好多嘢讲，你要开个专题讲下咁你又 但系同 A C G 好似唔太有关系。 明白啦，呢个就 即系我就唔敢开个支票，虽然要讲我系讲得到嘅。 系啦，嗱， 咁講依間 就同美劇相關，咁差唔多都仲有間嘅。 誒唔係第一滴血咩？第一個陣亡者啊，嗰日講咗未啊？ 滴一滴你就寫啊！ 陣亡者有個畫師就喺 commit care 嗰度，佢心臟病突然間 心臟病發，然後送先講唔係死喺冇死喺 Big Set 度， 冇錯，送走咗先嘅。 送院喺入院之後證實唔係入院之後 救唔翻啫， 過咗係。 總之就係 commit care 第一，即係第一個參喺 commit care 死亡嘅人啦。 其實老實講啊，其實佢好多嘢都唔可能係計第一嘅，因為喺 commit care 心臟病發嘅佢唔係第一個。 冇錯。 喺 submit care 死亡，佢又唔係喺 commit care 入邊死亡。 冇錯。 啊，即係佢係。 但一般嚟講都係 commit care， 因為佢喺病發當係 commit care 㗎啦，當。 但係都係咁，頭先咪講過咯，喺 commit care 心臟病發佢咪第一個啊嘛都。 即係呢個。 不過都係啲典型嘅。賠屍問題， 你仲要你都似你明白，即係你 commit care 嘅賠屍講 deadline 係同你講真係攞個肝出嚟咁， 即係 係啦，明唔明先？ 係啊，即係可能。 而且仲要係講緊你呢頭，如果你係真係講緊一日目交稿嗰啲大鑊嘢咧，係 呢頭， 你係呢頭講完 跟手就要， 你就係連續三日嘅戰鬥。係 啦， 如果你有咁高熱情，你有二日仲未死咗去的話。因為真係有好多真係講 last day 先過得到，然後連佢本自己擺攤嗰一日都要揾小精靈幫手，佢自己本一日全日唔到。咁但係唔係個個人都揾到人幫手？ 啲硬踩嗰啲咧， 尤其是如果你完全冇出現嘅話，你係要將財政交落佢哋度，冇錯，特別多問題㗎啦嚇。 咁就真係 所以佢如果硬撐，然後。即係我諗唔係一個好合理嘅推論啦嚇。 天又凍，突然間心又冷一熱咁就。 唔係 呢個都係問題。天氣凍，然後室外個温差好大。室內係講緊24-25度嘅，室外可以講緊 個位數， 個位數 係個位數。 所以個温差係幾大，對心臟係幾大負 荷。即係可能捉個位， 即係甚至海邊吹下風。 結果我身邊嗰扎肥宅畫師，唔係地圖炮啊，唔好意思，但係我認識嘅真係唔少都體型偏大啦嚇，而且大家平時食啲嘢都，大家心知肚明啦嚇，點解啲心？ 即係無論係質素啦，同時間都嘥氣啦。 總之大家都係高危一族噶啦，結果就大家人人只係係咪最近食少啲肉好啲咧？ 咁就真係 咁咋？我以為你話佢哋個個翻到嚟都冧計添， 冧噶啦。 冇咁呢啲我又唔 係你講到咁煞有介紹，我真係以為你話個個翻到嚟冧曬計啊！ 唔係咁嗰位好似都係平時重煙重酒嗰度嚟嘅。 即係咁咁你即係講緊即係幾個條件加埋，你咪超高危族咯，即係咁簡單。 即係咁講啦，即係祝你話師安息啦，希望 然後講你話花邊都好，不過都好啦。總之佢畫的是六區的本子，最後一本遺作。即係我相信封面四圍都係啦，自己上網揾啦嚇。即係 如果俾人炒起咯， 唔知 總之也 算 是藝 術嘅嘢，通常死咗就炒起噶啦嘛。 好啦，講下 也算是一種風流啦 好啦，講下啲動畫嗰個聲優新聞啦。首先講咗一個， 我補充翻啱啱少少嘅先，因為我插翻嗰個啱啱人工智障嗰個聲優，懷疑相當都高可能性，因為。簡單講就係我聽聲之後就個聲就真係 OK 相當非常 一陣攞嚟俾阿超監聽下咯 啊！即係即係我唔知隔咗咁樣揚聲器對麥，然後再去你哋度會餐度。 唔好傻啦！要聽嘅自己上網揾啦。 春日望春天嘅天，春天嘅春，日頭嘅日， 希望嘅望， 希望嘅望，就你查呢三個字，就跟住個建議搜尋，就已經係就係佢個名噶啦。即係就係人工智障個名噶啦，所以應該係相當好揾嘅。 好啦，嗱，講下一則聲優新聞。首先講一單就首先講咗胡松耀結婚啦。就追宣布結婚啦，喺佢生日嗰度。 第二個 啦，四人娘計啊，祝福你我生之後第二個結婚。 某程度先係第三個，第一個係團弟妻，雖然佢未結婚，但佢已經團弟妻。 即係呢個一般人有一分啦、 啊，一般人啦、啊，因為咁聲優結婚，除咗聲，只要佢唔係聲優就一般人噶啦，因為 都唔係噶，有係業界人士噶嘛，但係唔係聲優嚟噶嘛。 唔係通常業界商家佢通常佢都係一般人嘅，總之唔係聲優就一般人嘅喺業界喺。 唔係總之個 staff 表唔會有你個名。 通常業界相關會係講業界相關 的。係㗎，會係講業內人士㗎，即未必講到明職位，但係會講業內人士。 就唔會話 一般 人 咧，真係講緊可能係最多都係了不起係睇 ACG， 即係佢唔係冇從事 ACG 相關。 但係真㗎，我反而我係有啲問題。其實一般人同會社員要唔要再分嘅咧？ 應該冇。 會社員從屬於一般人。 一般人是从会社员来的，大佬，我一般有每 一 个会社员 不一定是做会社员。 因为个问题，一般人可以是这度的嘛，这度不可以结婚。 不是，一样讲清楚，刚才就为什么会说一般人是可能业界人士，就是因为其实很多年前直田家内和之前前一排啊。 不是，你记住，真的，你的古早年代那些呢，嘥气啦，分钟结咗婚都不讲啦。 不是啦， 但现在越来越分清楚了。 直田家内讲过，之前啊，即是现在刚刚好刚刚顺利产子的野中男，都有讲过的。嘅所謂喺聲優界面所有所謂嘅一般人咧，多數都係其實都同 A C 有關嘅，只不過佢唔係話做聲，因為佢唔係話聲，唔係聲優。 不過又真 版社啊， 不過又真嘅，尤其是好似阿胡松呢啲咁出名咁紅嘅聲優咧，佢哪來時間同一般人去拍拖去認識咧？唔係，我拍拖先識。都难啦、 啊，就系、是、咯，声优圈好窄嘅，其实 见嚟见去都系嗰班人， 所以通常 你冇其他时间噶。 声优同埋喺呢个圈里做嘢就咩？因为佢比较能够冇戴有色眼镜睇声优啊，佢比较当声优一般人啊。但如果你圈外反而仲麻烦添啊，即系有眼就系声优同所有一般人结婚，嗱，摆口大做嘅一般人个太太一般人，咩一般人啫？要睇编辑。 诶，有冇试过声优同声团结婚啊？ 我印象都 系 有 傳聞，我唔知系咪真嘅。傳聞就係茶碗温子同埋石井 Mark， 石井 Mark 好似係阿茶碗温子 fans 嚟嘅。 聲團， 但我唔知系咪真嘅。 聲團變聲優，跟住同聲優結婚咯。 咪變咗聲優就變業人士，我嘥氣啦。 第二，依個最依個係阿石田佳奈話噶嘛？ 傳說中係存在嘅，即係傳說中。咪因為通常咁嘅情況咧，對方就真係一般人啦，真係會寫一般人，然後你唔會知道。即係呢個可能性其實都唔低嘅，你要知道聲優個社交圈有幾咁細㗎啦。 因為聲團亦都係另一種比較容易接觸個聲優嘅一般人啊嘛，你記住。 係啊。 但係通常嚟講咧，係指同聲優工作有關人士，即係話錄音公司工作人員啦，出版社編輯啊。 總之係佢工作的時候有可能 見到 嘅 人啦。嗰啲係嗰啲係，因為佢嗰啲就佢唔係聲優圈。 其實要睇個聲優有幾紅嘅，真係好紅嗰啲就肯定係咁嘅情況。有啲。半紅不黑，即係佢唔係全職，甚至佢會有時間做其他嘢嘅聲優人。 即係變馬工嗰啲啊嘛， 但係好重要啊， 好重要 啊， 因為 十六歲而家。 OK， 我知道，我只係話一般論啫嚇，即係咁。 所以冇，所以好啦，嗱，好啦，另一個嗱，我想扯下就係啱啱好俾 HK 專家本色，好似做專家本色嘅 professor 留意， 試過了解， 係留 professor 留哇，試過同我留意啊嘛，專家本色嘅做就做一個特輯嘅，幫神哥好先。 真係神噶嘛！ 系啦，嗱，成功好似嗰个成功好似太系咪一般人咯？漫画家中村刚， 一般人 嚟噶，佢唔系声优行啊嘛，甚至都唔系动画界人士啊，咁系一般人啦，系一般人啦。 吓咁啊，声优相关都仲有单好事嘅，咁 唔系 讲埋神谷单嘢先咯，好唔 好？嗰个节目系几值得睇嘅，因为佢系用咗半年时间就专一路报只神谷录音啦。跟住做一個小型廣播劇因為朗讀會啊， 朗讀會 表演 朗讀劇啦，嗰啲 朗讀劇啦，因為佢喺度朗讀，跟住有人喺度表演嘅。咁有訪問神功係點樣佢演出啊？佢心路歷程嗰啲其實幾值得睇嘅，因為好容易揾到嘅。 咁但係唔係我嗰個新聞個重點係佢嗰一下嘅訪談啫。 嗰下訪談係啊， 因為其實都係主要都講翻上嗰次話電單車撞火車嗰次。 係啊，嗰次啊嘛。因為神功就話佢自己都講嘅就係佢依份工咧，你唔開工咧就冇收入嘅。係 啊。 所以咧佢咧好緊張，佢好驚，隨時驚住冇工開，所以佢好報咗份工做。而咧有啲人咧上咗岸咧，我扯開就係喺電視節目訪問。我嘅深川智司社长话，佢平均佢一个月最高有900万年收日元收入，就算嗰个月唔做嘢都二三十万收入。 佢社长咯、 啊，咁我 佢旗下有几多声优帮佢搵钱先？ 我收入应该指佢声优演出费，因为其实佢讲真，佢动画演出少啫，细片演出收好多噶啲，系嘛？佢讲，我觉得佢有人讲自己收好少嘅，佢真系直赚钱系咩咧？大佬配几多西片啊？配 Tom Cruise 嘅西片，佢要收几多少啊？ 唔止噶，你仲有出去做旁述啊，做主持啊嗰啲咧，大佬。 嗱，因为其实当初咧，好多年前咧， 即系唔好以为声优净系配动画先得噶。 因为其实好多年前曾经一次有一个报道就系讲咧，多红声优咧一年年薪咧系千几，系过千万日元嘅。 啊！ 而嗰个过千万日元嗰个声优其中一个位咧叫直田佳奈。 但佢係年薪啊。而我頭先嘅心酸寫章咧係月薪。 但記住，嗰位聲優仲要係兼職聲優嚟嘅啫， 佢正式係打機嘅。 你當年應該仲係打麻雀啊？ 唔係嗰年係打嗰時打機嘅，佢唔係麻雀，但係近年 OK 之後麻雀之後嘅事嚟嘅。 OK， 總之就係佢打格鬥機為主，打麻雀係副聲優係興趣嚟啫，或者賺錢都去揮霍嘅。咁就佢都佢嗰時因為佢接，因為佢同阿佢屬於叫接好多廣告啊、旁白啲，所以佢因為年薪嚇係年薪過千萬，但係阿心酸寫章係月薪。 系啦， 咁心酸社长系心酸社长， 心酸大佬佢 level 同心酸子之，因为佢嘅 level 大佬佢配一套西片，一配佢配一套Even Miserable 啊，一套职业特工队，嗰度咁起码二三百万啦，要心酸子 level。 其实你唔好心酸子之 level， 佢最对下一层，你工野真守啊，专员一个炸都应该。 嗰啲唔会太贵，嗰啲未必咁贵，系心酸子之特别贵，因为佢太老牌咯，升咗越老牌越贵嘅。又系心川智之大佬，有嗰句要强调心川智之个名，第声优界帝王。 搞清楚系乜？应该系心川社长。 系啦， 我哋要尊称佢系社长。 系社长，心川帝王。 或者帝王。 系啦，所以佢收贵应该嘅。好啦，仲有冇咩声优嘢？ 单都系好事啦。咁就大有报纸就一支就复出啦。我記得佢係十一月頭話要休息嘅，咁其實而家就出翻嚟，都其實即係兩個月多少少。 因為天使三 P 嘅三星優就我覺得呢套嘢就受咗詛咒啦， 冇咁邪， 大佬呢套嘢受咗詛咒，唔知發生咩事啊？ 咁兩個月就算我冇得再去想像到底發生咩事啦。咁佢亦都冇提到係咩病咩成，咁但係佢話現在康復會準備復出，咁即係其實實際上就停咗一季咯。即係佢唔算好大影響，咁就希望係真係完全冇事啦嚇。咁就講翻個少，算係聲優相關嘅消息啦嚇。 咁好啦，咁仲有冇嘢特別要講？唔係，我就講埋 FGO 一單小一個小統計嘅，因為FBAN 呢個網站咧就做咗 FGO 嘅1000人嘅貨金調查表。咁咧，2018年總貨金額咁咧。佔比率咧，貨金最多咧就超過200,000一年，就202票。其次咧，20萬咧就係6.3%，就62票。即係基本上咧，平均一年最多係貨超過200,000嘅，即係平均一個月15,000 yen 左右。 某貨金冇人咧， 佢 要講下嘛？ 佢唔係日本市場，因為嘥氣啦。 唔係，我覺得其實咧佢特登做呢啲咁投票人咧，通常都唔會係無貨金嘅 user。 咪有嘅，佢有嘅，即係無貨金有131票13% 嘅。 因為其實調翻轉講啊，無貨金嘅咧都好大聲嘅，即係好無貨金好大聲嘅喺呢度其中一件。即係唔係 FGO 啊 ，FGO 冇話，但係其實唔會話特別唔出聲。不過我哋可能係平台啊，或者係相關會有影響。所以呢個係參考，你可以參考一下，因為其實就算你係官方數據啊 ，Kickstarter 啦 ，FGO 嘅貨金率同貨金量都係特別高嘅。 嗱， 所以佢先可以用一個咁低嘅嗱，先講佢唔係真係好低，不過以一個全球營收最高嘅手機 game 嚟講咧，就真係低得好恐怖。佢喺前十名係特別地低嘅 FGO 嘅玩家人數啊，係前十名收入嘅特別低， 佢 download 數低， 唔係 download 數 ，user 數活躍使用者人數，即係真係有個人，最少係有個 account 喐緊啦。利用 bot 喐嘅，我唔知道。總之就係 即係佢總之就係真係實際玩嘅人數同佢，但係佢肯使錢嘅比率高， 所以就代表住佢個貨金率同貨金平均貨金量好高， 即係 money 啦。 最緊要就係通常咧， 課獎中的精英啦嚇。 同埋一樣就係、是、通常依個課金咧，通常依個比較中間嗰個最多噶嘛，真係。但係依個中間就係十萬得個5% 啊，9% 嘅啫。即係話最高係，即係佢最多嘅係課最多批。 一係唔課，一係課盡咯。 即係其實就 喂，你明唔明即係 FGO 係一個大人賣嘅樂園啊嘛？ 因為其實就都幾引起社會現象。其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過，日本係有幾套紀錄片係講過呢個咁嘅現象嘅。但係我插唔翻翻嚟啦嚇。但係佢入邊講就係啲其實好多係講緊從來唔玩遊戲嘅人，因為手機即係隔離身邊啲人玩或者如何那樣走去，然後就我想要邊個角色。 入咗去抽完，跟住喂保五勁啲喎，咁啊保五咯，即係佢未必係啲好研究數據話，即係非要保幾不可，佢唔係噶，佢就純粹就係保五勁啲，咁咪保五咯。 不過亦都咁樣，亦都 即係即使要重複要五隻啦，即係其實會出現好大批呢種咁嘅玩家，咁就呢個我。點解係 FGO 呢？我唔係好清楚。 呢個就係分析㗎啦，呢啲係你嗰度啊。嗱，報告講埋呢間咧，2018年最大貨金額啊，即係年份咧就1000萬，過18000萬、18000、1000萬。第二名就70萬，第三名600萬，第四名就500萬，跟住第四名就500萬至600萬，跟住第五名就係4220萬。 四百二十萬。 係啦， 唔好嚇我。 而咧最單一 pick up 最高貨金額咧，嗱。一紙冇貨金咧，就係17.1%噶。而咧最而家兩極圈嘅，完全冇貨金就有17.1%，165票。簽一單一 pick up 50000日元以上咧，就202票，即係20%。即係咧人最多有超過兩成人咧，係為咗一個追一個角色咧，花咗5單以上嘅。 通常都係噶啦。 係啦，而咧目標最而咧最人氣王咧， 呢個沉船率最高 咧，就係、是第一位。水隻 BB 800万， 沉 第二位就是北斋700万， 都沉 咗。并排第二位嘅黑肉冲田700万，第四位CBA 610万，第五位金闪闪500万。 哇！金闪闪仲有咁高啊？ 系啊， 好强噶。 即系咁讲啦，但系旧人啊嘛。因为你一路讲嗰啲都系新人嚟嘅，金闪闪系旧人嚟嘅。 估唔到北斋咁高啫。 嗱，跟住为会想再货金啊，即系为咗即系讲就咩？之前即系沉咗船，想再追或者系想再出补几嘅，第一位69票嘅 CBA， 第二位水入 BB， 第三位黑肉冲田，第四位琼晶，第五位 Starline， 第六位金闪，第七位浸浸，第八位黑晶。第九位艾雷基加勒，第十位白雀， 哈哈白雀，我估唔到哈哈白雀咁高， 系啊，唔系咁 弱噶，其实佢 跟住咧系啦，咁大致上咧就 唔系最紧要嗰个系追唔追到？ 你最紧就系你抽唔抽到你想要嘅从者？抽到516票，63%。抽唔到303票，303票73.7%，即系话沉船率系三成。 即系虽然啦， 算唔算？但问题就系冇讲 抽 几多单 啦，冇嗰日抽咗几多单啊？ 因为据我所知，应该讲就系 FGO 圈里面咧，两单抽唔到咧，系冇同人讲嘅。 系啦， 五单抽唔到咧，有啲可怜我讲下，十单抽唔到咧先可攞嚟讲。基本上五单全灭咧，系好普通嘅事嘅。 五单全灭系普通人咯， 普通人咯， 系啦。 所以通常，所以抽單 船，即系兩單就閃嗰度窮鬼咯。 即係呢個， 你哋快要問我啊！你哋真係想 講啦，阿貨金，重貨長 五單以上出，即係中唔到目標嘅咧，好似得一次定兩次， 仲唔夠啊？ 而我基本上咧，兩單唔出貨咧，低過兩成咯。 同埋你要記住咧， 咁算租期算多喎， 唔係㗎。同埋你要記住，越嚟越爛， 係唔出貨啊！意思係 我一唔出金啊， 唔出五星啊，唔係四星啊，係、五星兩單唔出五星嘅係。 唔系，我想问下，咁你 我仲系讲嗰句，同埋你要记住，今时今日个调出率咧，其实系好人咗好多噶啦，即系易中咗好多噶啦。你谂翻佢开服嗰阵时嗰啲地狱， 你玩中文嗰两个服其实会再高啲点嘅。 喂，嗰啲再再倾啦，即系我系讲日服开服嗰阵，即系讲紧 iOS 都未出 ，Android only。即系神之两分钟，嗰个年代， 你唔好再讲嗰啲咧，嗰啲太久远啦。你讲啦，嗱，水只 BB， 我三单两只啦，计埋啲四星啊，计埋琼晶嗰边。 唔系，嗱，我咁我想问下啦，阿重科长啦，你嘅以你嘅经验，要抽到你想要抽嘅系大约系平均咧，要抽几多？要抽几多单？平均 一抽中咯，唔系咩？ 平均啊，咁你夠埋啲，夠埋啲全滅啊，咩十單全滅啊，一夫必中 咁樣。最高嗰只六單， 平均咧，咁平均大約你因為 我嘅意思，我全面係唔中中目標就 冇中標，我知 中間冇出咗五星。唔係， 我知 通常都會歪咗啲五星，然之後嗌保二保三啦咁噶嘛。 唔係，你自己計，你自己計過條數，但係心裏有數噶嘛，要出平均抽到大約，要你中目標大約自己單咧。 即係如果計今年嚟講咧，即係再後嗰啲難計啦。今年嚟講，我唔計最尾呢個月勾到黐線嗰段咧，其實 唔好計 係真係平均就係、是。兩一至兩單，兩單左右啦，兩單左右會有一隻目標咯。 兩即係基本上呢個屬於係叫做 係歐，唔係你睇個你睇翻呢個，我係屬於最歐洲嗰邊。如果計埋呢個禮拜呢個月嘅歐到黐線嗰度咧，基本上係最後嗱呢、這個月係100石1隻。 哇！哦，我係咁樣歐洲期啊嘛， 係100石1隻。 不如果你話兩單， 我冇計到四星喺入邊啊，只計五星啊。 等先，兩單但係300石，即係平均，基本上其實都幾接近官方公布100零點零。 其實係所謂嘅一啱一，你當1%，即係107一隻咯。 平均官方講0.5%中五星啊嘛，咁其實你兩單嘅話，其實 五星係1%啊， 1%， 0.6%或者0.5%係嗰只 pick up 啊。 單立 咁其實都接近官方個，譬如因為依嘢一定問啲係重貨人，你先可以做一個比較合。 當然， 我係重貨之中算係偏，即係真係最歐嗰個階層嚟嘅。 我 見到大部分唔做，唔好話唔目標係唔聽話五單、七單、十單冇水槍喎，一大扎，跟住最黑肉嘅五單、六單、十單冇。跟住話總之即有一個有啲人係話呢個量入邊係未見過五星。 哇！ 我想確認一樣先，一單係33抽啊嘛， 唔係一單係 六十七石 可以抽50次， 五十次， 即係兩單8次，兩抽100次， 一 百 單100抽，總之 兩單110， 唔緊要，因為我用抽數嚟做計數嘅， 110次，兩單110次， 理論上啊，數值上，如果你係單up即係零，我計0.5%單up嘅機會，你抽100抽，最少會抽中一張嘅機會係39.4%。200抽最少抽中一張嘅機會係63.3%，自己諗同你自己嘅結果有咩有幾大出入啦？ 咁其實都算係幾接近。 我都話我係最歐嗰批。 但係就你話平均 最歐先係呢個 pattern， 我唔好話你呢個月我係嗱我講而家應該計埋唔計嗰啲送嘅石八，即係應該而家用咗10單石啦。 我全非洲算咯， 16隻。 嗯。 10單石16隻。 唉，我咧全黑，我系依非洲状态，唔好讲啦。好啦，咁今日有咩新闻？ 仲有就咁啊，好啦，咁啊， 啲统计 都系由啱啱讲个游戏相关，但系大部分都系外国新闻啦，系因为其实又系唔揾呢啲嘅。先讲一单日本嘅嘢先，真系好日本嘅嘢。虽然我哋可能有部分人有少少回忆嘅《神罗万象》先今年先倒了，即係 BAD 仲未倒，佢就先倒了啊！呢個15年歷史收皮，即係個19年7月底發售嘅係最後一批，咁就然後就都洗了一波情懷啦嚇，成個即係喺攤拉都好多人攞嚟提一提。我意外地其實都幾多人睇呢檔嘢㗎，其實唔好意思，我知道呢嚿嘢係幾耐歷史下點講有啲人甚至係童年回憶嚟嘅，但係就 意外地中文圈都多人識喎。 係啊， 因為睇個款， 因為呢嚿嘢理論上真係日本人先會，即係日本圈子入邊嘅嘢，佢冇乜打出過外國嘅。不過隨住呢個日本零食就，就其實香港都有唔少嘅，呢、這個我知道嘅。但係其他就我真係冇諗到會有翻咁上下人去認識呢套嘢啊！即係如果你話聽你係 PAD 識嘅，咁你喜歡啊，冇所謂。即係我覺得呢個人數應該唔少嘅。 我都係啊。 即係好啦，咁呢個就日本的啦嚇，同埋呢個。game 鬼佬西相關啦，呢、這個我諗我次次新聞都一定要睇一睇 Steam， 即係無論係邊方面的，即係好啦先講單算係延續嘅嘢啦，就係、是有一個Steam 版嘅食用系少女就無限期延期，隻 game 係台灣的 game， 如果你唔識呢個企劃嘅話咧，高志少女大家應該知道啦。即係東中文米啦，迷路小馬啦，個只黑死啊只福克克叫咩啊？圈英，即係嗰扎 萌氣創意啦，當你當間公司叫做佢嗰扎萌係二人化嘅公司嘅一個都唔可以叫新嘅，其實都有啲時間嘅啦。但係總之目前最新的作品，佢係個企劃，其中一個遊戲化嘅企劃就喺 Steam 上邊延就無限期延期，因為 Steam 要求佢嘅改。即係佢要求佢修做修正啊，話佢兒童色情啊，坦白的又係呢樣嘢， 又係呢樣嘢，啲鬼佬最中意搞。 嗰、那個係 OK， 我知道係 OK 咯，冇錯，而且仲要食用。咁你咧，但係咧就咁隻 game 嚴格嚟講就唔係 H game 嚟。 咁你啱唔啱食先？ 誒，佢話佢性的暗示，梗係啱食啦。廢話講呢啲，即係呢檔嘢嘅所有嘢我都啱食，呢啲仲要係食得落肚嘅。咁佢就話佢話佢係性暗示啊，直接話佢係咁，冇冇得咁你上面嗰扎 L game 點算先？唔係話打 patch， 唔係走去 DLC 買打 patch 嗰啲喎，係真係十八禁嗰啲點算啊？當然我唔係好想去落埋嗰邊架，因為佢真係可以做得出嘅，我覺得 Steam 呢樣嘢真係飄忽不，佢轉台嘅速度真係快到真係飄移境界。 呢個咁講，有名呢叫 Steam 㗎啦，佢觸摸不能㗎啦，冇玩咯。 上個禮拜同你講全面跪低放曬你，跟住就話拔你扎你扎幼女從我全部下架，即係我唔知佢幾時有你嚟到個拔。但是你聲明他是18歲以上就沒事，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什麼情況發生，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他就原定就2018年去發售的，就不會在 Steam 上下架，不會在 Steam 上上架，不過就我覺得 有沒有其他渠道先、 非常好的問題，真的幫我做了個引子，因為要引落下一個新聞，就是你不在 Steam 上下架上架，那就去隔離檔，反正現在又不是得你，因為以前那個兩年前，不要兩年，一年前你不在 Steam 上上架，難道你在 Windows Store 上上架嗎？ PC 券啊，說沒有的嘛， 那還有 GOG 的嘛，不要這 樣啦， GOG 你就一定要接受它的那個叫咩條款啦？總之唔可以鎖，唔可以電子鎖啊！ 冇錯 ，DRM 啊 ，DRM 浪 DRM， 你一定要 DRM free 啊嘛！咁有啲公司真係死都唔肯噶嘛！ 可以再 Origin 嘅 啊！咁總之就係你 Origin 呢個地獄嚟咯，唔好亂嚟喎！ 咁可能你去 Windows Store 會 咪就係咯， 我最少微軟都夠大啊！即係唔緊要，佢而家仲有一檔新開的，其實都唔係好新啊，因為不過就唔識讀啊 ，EPIC 應該點叫啊 ？EPIC 咯 ，EPIC 咯， 嚇呢檔嘢就新的，咁就有幾檔嘢就去改咗啦。 係咪 Fortnite 嗰間啊？ 係啊，唔係好識啲英文名，唔識讀。不過就之前就已經有一間係話跳槽，然後話我哋要有更加好嘅使用條件，嗰度冠冕堂皇如何那樣。其實簡單講就係對面個抽成低啲。即對個公司嚟講，就係個收到嘅錢係多啲啦，因為其實咧最高嘅我哋熟悉嘅， 我反而係諗緊，即係台灣 game 話曬，即係都亞洲市場為主，點解唔上 DMM 咧？ 我正想講呢樣嘢。嗱，首先我哋識嘅呢類電所謂電商平台啦嚇，咁抽成最高嘅係 DLC。抽成是最高的，因為他連匯款翻俾你，佢都要再抽一次。咁第二高的就是 DMM， 其實 DMM 一直水都 OK 地深嘅，雖然佢然後佢又放羊咁滯，而且又唔係真係非常之大個市場，所以就其實唔係好真係好受歡迎。佢自己嗰嚿軟件啊，即係你呢類咁嘅平台，通常有嚿咁嘅軟件，又非常之難用。 啊，算啦，嗰嚿就 即係總之就係佢個平台並不友善，亦都唔係啊咁。而且呢類 game 其實除了日本市場之外，其實有好大一慘啲。 咁 DMM 有國際市場噶嘛？ 啲鬼佬羅尼控就唯有過嚟日本買，即係買日本的嘢啦嚇。佢都係佢自己美國區啦嚇，即係歐美區啦、歐洲或者美國區啦嚇，佢自己國家區。但係佢哋喺本土係生唔出任何呢類疑似羅尼嘅物體嘅。所以如果你要睇呢啲嘢， 你明唔明？佢哋要喺本土生出嚟，轉頭就 FBI 噶啦。 所以就你去 Steam 咧， 即係明白你台灣，你走去 Steam 都最多俾人下下架。啲鬼佬去做就 FBI 上門噶啦。 台灣係冇相關法則的， 係 所以其實係完全唔會罰嘅。 就多。 啊，唔係，但係可能俾人用其他嘅原因嚟查水表咯。 咁就咁要睇你其他地方有冇滴水不漏啦。唔緊要啦，總之就係、是。 再唔係可能突然之間門口嗰度同你講麥當勞歡樂送咯。 總之跟住落嚟就係、是、已經係 Steam 啦。Steam 其實唔算貴嘅 ，Steam 個抽成係 即係重要個市場有夠大， 20%，總之低過 iOS 同埋 Android。 check 翻啦，頭先 Epic Game 嗰個應該係真係 Fortnite 嗰、那個，應該就係 Fortnite 紅咗自己個 App Store 啦。 OK， 咁另外仲有啲出名嘅 game 咪 War of Gear 咯。 而家講緊，現在最將會最大牌或者重頭嘅啦。嗱，先講單向啊，唔係兩邊都上，兩邊都上嘅就唔計啊，因為咁樣冇乜衝擊性啊。今次係 Ubi 下馬力，全景封鎖二將會係 Epic 嗰邊。唔一定係 Epic 獨佔，仲少 Steam 不會有。全景封鎖二， 唔係最緊要係，咁係咪用 Epic 啲 server 先？ 同埋 Ubi 自己都有個平台噶 ，Ubi 咪佢搞唔起啊嘛。咁我相信嗰度都會上嘅。 佢有夠 Ubi 噶， 所以我啱咪話唔肯，應該唔係嗰邊獨家，因為佢照可以一樣可以傾獨家噶。你有你條件夠優惠咪得咯，即係呢個唔係問題，我覺得總之就係 Steam 唔會有目前嘅消息就係 Steam 唔會有全景封鎖二。咁如果你要話就係要各隔離，或者用佢又或者用佢嗰、那個真係殘廢到極點嘅平台。 或者 console 咯。咪住先講啊嚇。Uplay 其實係好過 DMM game 㗎，即係講平台嚟講。 OK 啦嚇，因為呢個我冇辦法正面比較，我只能講我冇用過，咁但係 即係你要講殘廢，佢同 Origin 有得揮嘅，即係你覺得係叫殘廢定唔殘廢再傾，即係但係使用上，我覺得兩大 game 公司嘅平台 Ubi、Uplay 同埋 Origin 其實兩者不相伯仲嘅。 我驚你講 Ubi， 而且呢個唔係分散投資，佢話Ubi 度講到明日後的。公司會更多會用呢個平台，有機會係往後的都是佢嘅。 唔應該係啲大廠不開始不爽先嗰種。 唔一定係不爽嘅。 唔係，我覺得係咯，但係。 唔係因為鬼佬廠玩家還好，廠特別有呢個意識嘅，佢係唔會俾一家獨大嘅。 啊、 即系 Steam 独界嘅状况，其实 就系不爽咯，咪就系不爽先，而家独大咯。 甚至佢唔一定不爽，我可能觉得 Steam 几好啊。问题就系你必须有一个竞争对手，令到佢有竞争有进步。即系我同啲鬼佬啲开发者倾嗰阵时，佢大部分都咁样啊。其实佢唔一定系不爽 Steam 嘅。其实我觉得不爽 Steam 嘅开发者系其实唔算。 唔系讲开发者啊，我系讲啲大厂嘅就 系、 是。因为大厂个平台会直接同 Steam 有竞争啊嘛，你记住，你开发者搵平台啊嘛，但大厂系会有竞争啊。咁 OK， 啲大厂搞个平台出嚟争唔赢你，我咪扶另一档起紧嘅去同你争咯。 总之就系要佢哋好有个意识，就系唔要一家独大，哪怕个独大其实系好嘢。佢哋都會係覺得係兩三間會健康啲個市場，即係佢哋真係會有咁嘅意識嘅。咁不過即係你問我嘅話咧，實際上我就覺得 Ubi 今次應該係向前浪啫，抽成低啲就咁簡單。咁當然啦，佢自己有份量，可能同檔嘢有啲咩協議，會比一般嘅已經低過 Steam 噶啦。一般的抽成再低一點，讓他可以拿到那個再帶大一點，因為對劇不是很懂讀，對這檔東西來說，他現在很需要一些強力重磅的參加者，不是他的開發商去幫他背書的。那我想 Ubi 是真的其實是一支強心針啦，對他來說即是 雖然個牌子臭名遠播啫，但是都賺到錢的嘛。 咁喂，當嘢如果係唔得嘅，咁啊，嗰檔嘢叫威望迪啊 ，V 喎，咪唔識讀啊，檔嘢即係呢啲法英文我已經唔識噶啦，佢啲總之就係威望迪唔會成日想要收購佢。喂，呢啲正係日經嚟啊！你見我從來冇提過噶， 乜話唔定要收 Ruby， 我係從來唔會喺新聞入邊學嘅，因為啲真係日經嚟，呢啲大佬真係OK， 講下少啫。咁我咁覺得佢哋係可能啊，即係而家我望睇埋呢樣，老實講唔係真係呢單新聞令我覺得。Steam 的一家獨大的狀況應該會真的可能會被人今次真的可能有機會被人打破了，就如果你對這些平台完全貪玩你沒興趣，對鬼佬 game 沒興趣的話，就 即是我 就可能 因為各大平台是 Steam 會有回一些鬼佬 game， 其他幾個都真的 only 鬼佬 game， 但是一旦做大了他就會嘗試去落即非歐美系的，就會開始接觸，尤其是 Steam 現在這麼搖擺不定的色情策略色情遊戲對應策略 OK 講清楚一點，佢嘅咁嘅策略之下咧，佢會點講啊？會有一個相對應的平台。雖然啦，其實有個 Error Game 平台喺 Steam 一開始爆鑊的時候，我唔記得嗰樣嘢叫乜嘢啦。因為唔係道德，唔係懶清高話嗱，我真係冇幫襯過佢，唔係 DMM 鬼佬嘅，因為上面寫英文的，即 係DMM US 都係寫英文嘅其實。 但我唔會喺 DMM US 度都睇都唔會睇，冇話買。咁 Steam 嗰啲 non 鬼佬嘅 game 其實都好多都係英文嘅。 Steam 咧就好多時冇日文，但係有時會有中文嘅。 係啊， 所以咁就另計啦。 日文真定冇？ 呢個純粹係因為個平台點講啊，發展得夠耐啫。咁即係無論係邊一家都好，只要發展得夠耐，而佢唔禁止呢類型嘅內容咧，係並不難出現嘅。因為其實 Steam 而家係趕緊客嘅，係趕緊呢批人。而當然佢貪乜的不在乎，亦都唔會影響佢啲乜嘢嘅。咁有人想在乎，咁佢咪會有生存空間咯？呢啲好簡單嘅啫嘛。等於你俾我扯多少少啦。等於你 PS4 搞規制，啲嘢醒光亂咁打，咁啲人咪去 Switch 去出，甚至去 Switch 度再出 game 咯。 我反而係諗起當年 PS 同 SS 嗰個例子咯。 冇錯 ，exactly 係只一個人嘅例子。不過現在 SS 呢架嘅主機已經係歷史嚟㗎啦，冇咁啊，廿週年啦，人哋係出世廿週年定停產廿週年，應該出世廿週年，出世廿週年就嚟到啦，大佬，咁啊，呢度就呢集相關平台咧就就應該係咁多了。仲有單咧就係我哋啊，今次就唔係兩檔 B 社都有份啦，今次就係得一檔 B 社啫。呢個玻璃渣 琉璃， 都要個個禮拜都有咁滯嘅啦，嘥氣 啊！就有人彈出嚟就宣話佢即係匿名的內部。他說是內部人員，因為匿名所以你沒辦法證實是不是，他就說現在的報說是怎麼說，全社通都知道他要做一個減縮，但是他有個大前提是不會削減開發相關的人員，即這個應該都幾即以他的，如果你相信這個來源大前提，應該是可以如果你對遊戲質素，佢會唔會因為咁嘅下降咧？咁相信就比較少嘅個影響，就因為佢話遊戲開發相關嘅， 想問個問題先 ，debug 算唔算遊戲開發相關啊？ 就係這個應該是不能的， 係咧。 雖然我都知 debug 其實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嚟嘅， 我就係炒細 debug 搞幾好。 不過這個debug相關他也有提過一件事的，debug相關是會炒了很多常駐人員，他會變成這個 外判 兼職或者外判為主， 然後就扔射給大 佬，但是因為是匿名留言，所以我只能說有這麼一個留言是不是事實，我回答你不到這些頭盔戴曬先，就係如果唔係同事， 大家期待外判 debug 啊，咁啊期待會多咗流出咯。 即係咁啊，啱啱提下架，我就唔記得提啊，再一單下架，不過唔關唔關呢個 game 事嘅，今次係動畫，即係呢個 SJW 的勝利，大勝利啦嚇呢個。即係呢個盾之勇者啊，係咪？盾之勇者成名咯，即係今季新番就喺鬼佬度嗰邊俾人下架，咁就 話佢個原因其實都幾可愛㗎。有個唔關 A C 之事，但係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啦。嚇，吉列嘅新廣告俾人嘈到開花，咁你咁呢個吉列廣告呢四粒字， 你唔使講咧，就知啦。 簡單講，即係我哋相關統計就啲人話咁樣，你貶低女性嘅行為，因為你講到佢宣稱就話講到啲女性好似都是咁嘅 bitch 啦，即係呢啲簡單，佢個故事入邊係講緊一開始個主角佢去到異世界就俾個女勇者啊， 真係 bitch 公主，記住唔係 bitch 公主，係 bitch 公主。 俾個總之就係呢件 bitch 呃曬佢所有嘢，所有然後仲要反告反咬佢一口，咁然後佢就因此 痴漢冤罪啊， 仇心苦大仇心呢個就係憤世疾俗如何那樣， 唔緊要，之後仲要走去買個女奴隸， 你唔好用嘢唔緊要啊。 呢點唔係佢哋投訴點，好， 總之呢個先繼續正題。 咁然後呢樣，因為呢一點，佢俾啲FJW 大家俾呢個社會正義人士，我記得好似係咁樣叫嘅，譯到中文。告到佢下架為止，或者因為我唔係好想叫女權人士，因為咁樣你會 貶低咗啲正常嘅女權人士。係 啦，你會真係人咁就咩有咁嘅回事咁啊？點解會同吉利嗰度相提？ 即係或者簡單啲講，地道啲講，咪就係女權人士同女權撚嘅分別咯。 嚇，你係咁講啦。咁就係個情況，同吉利嗰個好相似，就係講緊點解個吉利講個會影響咁多男性會覺得反感咧？就係、是。因為其實我真的認為他想傳達的嘢非常之好嘅，但是他同兩者有少少相似的地方，就是他講到佢係針對一個例子，就是喂咁好似打人、強姦、乜 Q 性騷擾，全部都是男性做的，係咪真係事實呢？咁呢個絕對不是事實嚟嘅。咁當然。同志兩者同樣的情況，喂大佬，佢講咗一個例子，就是這麼一個存在，咁呢個咁嘅人，呢類咁嘅人係咪社會上係咪存在？一定係存在的，就是這麼簡單啫嘛。即係然後啲人竟然就啲 SJW 即係啲女權撚就走出嚟吊蝦擦蟹，即係我覺得呢啲係唔 fair 嘅，一係你就兩者都過佢，兩者都射佢。 喂，先問先，你要求啲乜撚同你講 fair 啊？ 唔係應該咁講。如果佢告你又話呢度有垃圾嘅話咧，冇意見嘅。 唔係啊，你搞 清呢個作品係我咧，就係譬如咁樣我都唔可惜嘅。 你搞清楚啲乜乜撚嘅乜膠咧，係唔可能同佢講 fair 嘅。OK， 即係咁，即係因為 佢識講 fair， 佢就唔會係撚或者唔會係膠嘅啦。OK， 因為好得意嘅，有啲人就會第一個反應就係、是，竟然反而唔係嗰個不良殺手，即係佢意思係俾人投訴到落架，竟然唔係嗰個不良殺手咁緊。其實咧，兩者嘅情況係相差非常十萬九千里遠啊！ 唔係應嗱應該講如果因為呢套嘢好垃，因為呢套嘢不論劇情垃圾、角色垃圾、不論垃圾而禁嘅話咧，所有小説家網站出嚟嘅作品咧，起碼一半以上都俾封噶啦。所以呢個唔係咁封嘅，但係用女權，我覺得勉強啲喎。我覺得你都係用佢啊，呢套嘢好垃圾啊，會影響市場啊！嗱，又假得呢個理由我接受， 唔係同埋呢樣嘢咧。 但如果用呢個理求，呢一季起碼有一半作品要下架喎。 啱啊，仲應該啦，睇咗半漫畫，大佬冇浪費時間啦。 嗱，呢個傑特嘅個人意見啊，不嘉賓嘉賓甚至語詞意見不代表本台十嘅意見，尤其是 都唔係啦，應該咁講，我哋調翻轉講噶。好多時候我係講傑特睇嘅方法啊嘛，係本台意見不代表嘉賓立場啦。 OK， 嘉賓係無辜噶。OK， 好似嗰咩空戰少女，我都已經下架嘅，冇浪費我識局，每個禮拜攞23分鐘時間，大佬好珍貴啊嘛，呢垃圾。 OK， 咁、那個即係情況就佢會應該就點講啊？其實佢個重點係可以用一個萬能嘅解釋嘅 key 去話，即係嗰根呢個其實係一個民族相關嘅民族價值觀或者係嘅衝突引致嘅，因為鬼佬啲 其實 西方 唔好話咩鬼唔鬼佬啦，呢套作品係特 别容易俾人撩呢啲 point 出嚟㗎。即係而家就同你讲必有必除公主呢个角色就女权啦。然之后因为跟住买个萝莉女奴隶，你可以话係儿童保护啦。然之后仲有讲緊喂有冇搞错，你喺四个唔同世界召唤四个唔同嘅勇者过嚟，个个都日本人。哦，你讲国家歧视啦。即係好多呢啲咁嘅理由㗎可以。 如果用欧美甚至荷里活的标准去套日本的动画，就全部政治不自觉的，不用说那么多东西。但是这里呢，我觉得是他们尤其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东西，因为日本是有一样好一本特产来的，真的日本才有的，叫痴汉冤罪。 痴汉冤罪 是的，不是指死了这四粒字是日本才有，而是其他国家 这个动作 是没有这个概念。不 是开始有的了，开始有的了， 就是 可以抄紧的， 有 这种东西 就是他是说的。其实日本的痴汉冤罪尤其严重，当然因为日本的痴汉甚至痴汉文化相关的东西严重，亦都关过法律，即系佢哋会互为因果，影响好多嘢。所以我点解话系一个民族文化相关的冲突，就是因为鬼佬系理解唔到一个痴汉冤罪系点解咁需要社会去正视。其实嗱，我唔系为个作者嘅质素而背书，我系话个作者点解要写落去，可能佢系深受其害，或者系见到啲相关的。總之就是他覺得這個社會問題是問題，那他將它寫進他的作品裡面，那個作品做得好不好不是我關心的事， 不關心的事。 總之藝術遲緣的生活不是說到那麼高，就是這個作品就是因為社會有什麼發生，所以他會影響 你將流行的社會現象放落作品，我想大部分人都會做的。 藝術從來都是反映當下社會時空的東西，無論他有心還是無意，雖然這個很明顯是有心的。 等於你鬼佬，譬如 Simpson 那些成日會將政治議題放落去，你可能亞洲人看都不明白為什麼，一樣道理啫嘛， 唔明還唔明？咁我哋睇荷里活睇唔明佢啲政治正確，咁咪睇唔明咯。啊、你唔會你唔會告鳩佢或者要求佢下架乜乜七七。 但可能會割凳同啲飛咯。 咁啊呢、這個即係你睇完黑豹，然後割凳就你嘅事啦。總之，但差唔多係咁樣啦。都雖然啦，我知黑人啊，你就算係亞洲社會都比較理解嘅，但係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完全幾近沒有的新鮮概念，甚至認為係某啲人幻想出嚟要反 Me Too 嘅行動。我所以點解會喺日本就可以照播？ 叫多啲，喂，搞多啲團咧，等啲鬼佬去日本體驗下咩叫超人冤罪咯。 即係 介紹佢哋，專登擁佢哋入女性車廂咯。講啲鬼佬， 總之就係、是、呢次就真係文化相關衝突，唔係攞嚟萬能 key。雖然呢嚿嘢真係可以萬能 key 嘅，任何嘢你都可以講呢啲咁，可以套呢嚿嘢落去嘅，係唔同文化之間嘅衝突嚟嘅。咁呢度就因為啲鬼佬唔明痴漢冤罪點解咁緊要，佢哋真係好多人認為幾你冤禮你一個。如果可以救到幾百萬、幾百個、幾千個、幾萬個婦女，我他媽的不在乎。 冇錯， 這個是某個 SJW 原句照錄，我冇誇張冇成，我真係將佢英文變翻個中文。 有殺錯冇放過， 佢真係嘅，真係會有咁嘅人認為。咁呢啲人，我認為啦嚇，係女權分子嘅追隊友嚟嘅。咁所以點解我唔會叫嗰啲人叫女權分子嘅 ？OK， 咁延伸長了少少啊，唔好意思 ，OK 啦 ，OK 啦，咁 照都好長啦，太長啦。 啊，咁啊，呢個禮拜 太估唔到咁多嘢講， 新聞少，咁咪俾我講長少少。 係啦 ，OK 啦，好啦，咁今呢兩禮拜到此為止啦。下一次應該新年前應該做一集嘅，咁新年後有冇嘢錄咧？就新年後先再諗啦，新年前再諗啦。好，咁下兩禮拜再見，拜拜。